第三章，哈巴谷先知的祷词，调祭琉璃之歌。上主，我听到了你的报道，上主，我见到了你的作为，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彰显你的作为，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宣布出来。但愿你发怒时也怀念仁慈。天主自特曼而来，圣者由帕兰山而至。他的威严遮盖诸天，他的荣耀充满大地。他的光辉明耀如日，他手中射出的光芒蕴藏着他的威能。瘟疫在他前面开路，热症随在他的足后。他一挺立，大地就动摇，他一注视，万民就站立。太古的山岳崩裂，久远的丘陵沉默，他自永远系在其上行走。我曾见故乡的帐幕恐慌，米德扬地的帐篷震动。上主，当你骑着马，乘着凯旋车时，是否是向河流发怒，或是向海洋泄愤？你抽出了你的弓弩，囊中装满了箭雨。你劈地成河，从山见你而站立，骤雨由云中降下，深渊发出巨响。太阳忘了升起，月亮停于居所，这是因了你放射箭雨的光芒，你枪矛闪烁的光亮。你怀怒踏遍大地，含恨蹂躏了万邦。你出征是为了拯救你的百姓，是为了救护你的受缚者。你拆毁了恶人的屋顶，使屋脊露出，直到磐石。你用箭射透了他战士的头，因为他们冲来要驱散我们，且高兴的犹如在暗中吞食平民的人。你却将他的战马投入深海，投入多水的沼泽中。我一听见，我的脏腑发抖，对此消息我的口唇打颤，麻痹侵入了我的骨骸。我的步伐在我下面已凌乱，我在静待那困难的日子，因为那日子必要临于进攻我们的民族身上。纵然无花果树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实，橄榄树一无所产，麦田不出产食粮，羊站内没有羊，牛栏中没有牛，我仍然喜乐于上主，欢心于我的救主天主。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角，引我在高处步行。交与月关，何以弦乐？